先前一波中，无敌醉俊郎挑衅引开了一个石像，给那些挤不进去的近战职业们输出。当时许多牧师围着无敌醉俊郎伺候，对于无敌醉俊郎吃对方一下攻击会有怎样的折伤，心中倒都挺有数，这才有了喜之阳此时这样的担忧。听到无敌醉俊郎如此表态，好多人又已经开始翻白眼了。但此时众骑士早已和石像接战，转眼几个回合过去，以七叶一枝花为首的几个骑士，跟在他们身后的牧师早就已经刷刷忙碌上了。结果无敌醉俊朗这边，喜之阳分配了可以挤出来的所有牧师严阵以待，此时却都在举着法杖面面相觑。为啥？没事干呢。那边几个骑士扛着石像的攻击和其肉搏，血吓得哗哗的，结果无敌醉俊朗这边这么久下来还没被对方给击中呢。这一幕可就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了，诸位输出这时候可还没出手，等着骑士们建立仇恨呢，结果正把这么鲜明的一幕对比看在了眼里。七叶一枝花几位骑士身上都是白光泛滥，牧师们忙碌得很，无敌醉俊朗身上一片清静，围在他身边的几个牧师闲得可以开一桌麻将了。 这个 所有人张口结舌，这个实在是找不出词来形容了。这是要怎么着？这样打下去还需要其他人干啥？他一个人不就单挑掉了？众人这正诧异呢，突然扑一声响，无敌醉俊朗到底还是被石像手中的石矛给扫了一下。看到这一击命中，众人竟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这要是真的一路闪避不让石像给击中，那未免强大到不应该在网游混了吧。无敌醉俊朗身边牧师连忙开始工作，虽只是吃了一击，但无敌醉俊朗确实装备不济，被这中等难度的百人副本小怪扫一下也是挺疼。不过三个牧师一起出手，却是轻松把无敌醉俊朗的生命维持在了安全线以上。而无敌醉俊朗也没有持续的被攻击下去，接下来石像的一击又被他给闪掉了，身子左躲右闪，没有一刻是安稳站着的。所有人这下算是全看明白了，无敌醉俊朗的打法不是正常的骑士站住扛怪，他是把这当成了是在 PK， 努力用闪避将对方的攻击无效化。这种打法对牧师压力的缓解自然是不言而喻。此时三个牧师照顾无敌醉俊朗明显多余，三人已经数次出现治疗溢出的情况。治疗溢出意思就是回复的生命量超出了目标的掉血量，出现这种情况既浪费法力又制造多余仇恨，相当的不划算。跟着无敌醉俊朗这边的输出也很郁闷，因为无敌醉俊朗不停的走位，那这石像当然也基本没在原地待着，于是近身输出们也得不停的跟着移动，远程输出们却总是判断一下提前量。但不管怎么样，无敌醉俊郎到底是单扛住了石像，众人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凭借的自然是这更为繁复的操作。但是既然是靠操作达到的效果，那就意味着有风险，一旦操作有所失误，牧师这边一个狂加有可能瞬间就 OT 了。所以虽然三个牧师跟在无敌醉俊朗身边有些悠闲，但是他们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而众人此时的心里连他们自己都有些搞不清楚了。他们当然挺怕无敌醉俊朗失误，这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连累死几个牧师，牧师这要是壮烈上几个，那今天这本基本也就轻轻小怪了，遇 boss 的时候牧师不够是很难顶住的。可这家伙要是不失误呢，那就说明这家伙的技术是真有两下子的。 绝大多数人怕是都没有这样的水平。于是一个素来被人轻视的家伙，忽然一下之间发现这人其实远比你要强，这种感觉那也是很要命的。说白了，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问题。太弱的会被轻视，太强的会被排挤，只有档次差不多的才能真正的和谐与共。而一个被轻视的弱者，至少还能当作是一个乐子，但面对一个高端的强者，排挤对方，那心里也是酸溜溜的。这样看来，说到内心深处的话，显然绝大多数都希望的是别人比自己弱，而不是强。所以眼下喜之阳团队的大多数人心里悄悄期待的还是无敌醉俊郎会坚持不住，结果却实在是事与愿违。无敌醉俊郎这边还没怎么样呢，其他三个单扛十项之一的骑士四体同志那里却是出了险情。 加不过来了，加不过来了！ 突然大叫的是照顾四体的牧师。要说这四位骑士的实力，就算招架不住，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有扑街的危险。但是四替同志也是因为过分关注无敌醉俊朗而走神，有一击盾牌没有挡好，被石像一毛扎到了身上。这一下生命的损伤超过了牧师的预期，眼瞅石像的攻势更猛，牧师立刻感觉到压力倍增，急忙就大叫了。五替闻声连忙留意上了这边，算上无敌醉俊郎团队一共有五个骑士，排到五替的这位此时当然是没怪可拉。做好奔赴前线的准备的他，原本以为需要帮无敌醉俊郎去搞一下接力，没想到却是四替这边先出了岔子。 看着点那边啊，都死盯着我干什么呀？ 叶修此时发话了。他这跟着三个牧师，但三人可并不忙碌，为防治疗一出，三人甚至商量着建立起一套轮班制度。结果那边四替出了危险，这三人还在愣神呢，倒是叶修先一步提醒他们。三牧师如梦初醒，连忙支援四替那边，这也不过就是举手间的事儿。他们这些牧师的站位本来就是要把技能范围笼罩全局的，尤其是要笼罩所有的 T。 这一援手呢，四 T 的情况很快好转，无敌醉俊朗呢也完全没有因为突然失了照顾发生什么意外。荣耀的各种数据统计中同样还有治疗量、被治疗量之类的列表，此时有心人翻看被治疗列表看了看，这无敌醉俊郎所受的治疗量赫然和其他三位扛怪的骑士差不多，甚至还要低一点。要知道无敌醉俊郎的装备比这三位可都要差远了，石像攻击他一下造成的伤害和攻击到那些人身上完全不是一个数据，而现在他受的治疗量还要略低一些，那说明无敌醉俊郎被攻击到的次数要少得多，他不断的闪避很有成效，硬是弥补了装备的防御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却并不足以持续到将石像击杀，整个整体上来说，几位骑士的生命还是在不断下滑的，否则一次开四个石像，团队玩家们有必要如此大惊小怪吗？而现在一直死撑的目的就是等无敌醉俊朗的骑士精神冷却完毕，然后用英勇冲锋的效果来聚怪，利用强大的控制也达到一次多杀的目的。但是无敌醉俊朗这冲锋用的可是弧线冲锋，这是相当有悬念的，当中的问题就是之前无敌醉俊朗给七叶一枝花分析过的。而现在这一趟副本的成败居然就要堵在这么一个极有悬念的操作上了，看明这一点的人此时心情都是无比的紧张。 其实精神的冷却要多久，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有心的玩家都会记得。此时心中默默计算时间的并不是叶修一个人。 好像快了， 很多人心中正在默想时，突然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了出来， 注意走位，注意走位，我的骑士精神冷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七叶一枝花闻声看了一下无敌最俊朗的位置，立刻引着自己控制好仇恨的骑士过来摆好。其他几位骑士对于无敌最俊朗原本是不怎么放在眼里的，但是现在无敌最俊朗穿着比他们差得多的装备，却做到和他们一样的事，甚至做得还要好。这样的事实让他们可以讨厌无敌最俊朗，却也无法再轻视他。尤其是看到他们极为信服的七叶一枝花对于无敌最俊朗都是心悦诚服的样子，这让他们更无敌可说了。毕竟七叶一枝花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几个骑士最信服的人，他们信服的人都很服气的家伙，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七叶一枝花是老好人没错，但老好人也不至于好到要对一个不怎么样的无知小白那头就拜吧。于是此时三 T 四 T 看到七叶一枝花已经去配合无敌最俊朗的指示了，虽然心里尚有丝丝不情愿，却还是也照样拉着石像开始走位了。 好好好，刚刚好，站位不要动。 看着三人走位，无敌醉俊朗突然叫了一声。七叶一枝花一直在努力摸索提高技术，此时听无敌醉俊朗叫声，立即左右观察了一下，而后疑惑道， 还差点吧。 你们三个已经可以了，我来动。 无敌醉俊朗喊着，随后却是他主动迎合起了三人此时的站位。最终四名骑士的位置各不相依，但是四人所招呼的石像却都是站上了一条直线。无敌醉俊朗身上也终于泛起了骑士精神的圣洁白光，大叫一声来了，冲锋出手。有意配合后摆好的位置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弧线冲锋，直接站准了一道直冲，砰砰砰砰，四声连响，四个石像立刻被这几英勇冲锋顶在了一起，情况和之前四个剑客石像如出一辙。